11月的第三天，还有阳光，但已经非常适合金 Tango。 那准备收藏起来的关于夏日的一切，比亚佐拉的《天使米龙家》。 们听到这是来自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拉的《天使的米龙家》。在许多年前的某个十一月，我曾经去过阿根廷旅行。那时候十一月真的是南半球的春天呢，街道上百花齐放。那个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混合了欧洲还有南美原住民的人种，而在文化上也深受法国的影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上，你可以感觉到它曾经有过的历史伤痕，还有一种迷人的情调。而这个城市几乎就因为皮亚佐拉的 Tango 给了我初次的印象，当然还有波赫士，我想这是那时非去不可的原因，好像是去完成一个对消失的世界的许诺。我们就来听皮亚佐拉曾经写过一部 Tango 歌剧，叫做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玛利亚，来欣赏当中的几段选曲。 Yo soy María de Buenos Aires, de Buenos Aires, María, no ven quién soy yo. María Tango, María del Arrabal, María Noche, María Pasión Fatal, María del Amor, de Buenos Aires soy yo.Buenos Aires, si en este barrio la gente pregunta quién soy, pronto muy bien lo sabrán las hembras que me envidiarán y cada macho a mis pies como un ratón.Trampa de caer. Yo soy María de Buenos Aires. Soy la más bruja cantando y amando también. Si el bandoneón me provoca, tiaratata, le muerdo fuerte la boca, tiaratata, con 10 espasmos en flor que yo tengo en mi ser. Los naipes de odiar

这是Piazzolla的 Tango 歌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玛伊利亚》。布宜诺斯艾利斯曾是个船员、流浪者、妓女存在的城市，也因此他们就用 Maria 这个角色来做隐喻。而 Piazzolla 他是阿根廷作曲家，虽然我们这么说，但其实他从小就已经移民美国纽约了，也曾经就读古典音乐学院，但是他把 Tango 的流行乐风转变成另外一种充满魅力的可以跨越文化的乐种，令全世界的人都喜爱。我们再继续来听，同样是选自这部 Tango 歌剧当中的一段选曲。是Piazzolla的 Tango 歌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玛利亚》当中的几段选曲，觉得二十世纪有一些东西还是挺让人着迷的，比如说 Piazzolla， 比如说王家卫的电影。大家记得在《阿飞正传》里面最后那一幕，梁朝伟在一个小阁楼里慢条斯理的穿衣服、抽烟，然后拿钱梳好头，然后准备要出门了，用的就是这首音乐《Jungle Drums》。Thank you. 那个复古风味的老香港，那个殖民历史与似乎没有明天的潇洒，都在王家卫的电影里面。听到这是电影《阿飞正传》选曲，这首曲子叫做《Jungle Drums》。时间是下午3:30，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As a little girl, our house caught on fire. I'll never forget the look on my father's face as he gathered me up in his arms and raced to the burning building out on the pavement. And I stood there, shivering in my pajamas, and watched the whole world go up in flames. And when it was all over, I said to myself, "Is that all there is to a fire? Is that all there is? Is that all there is? If that's all there is, my friends, then let's keep dancing. Let's break out the booze and have a ball. If that's all there is." And when I was 12 years old, my daddy took me to the circus, 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 There were clowns and elephants and dancing bears, and a beautiful lady in pink tights flew high above our heads. And as I sat there watching, I had the feeling that something was missing. I don't know what, but when it was all over, I said to myself, "Is that all there is to the circus? Is that all there is? Is that all there is? If that's all there is, my friends, then let's keep dancing. Let's break out the booze. If that's all there is." And then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most wonderful boy in the world. We'd take long walks down by the river, or just sit for hours gazing into each other's eyes. We were so very much in love. And then one day, he went away, and I thought I'd die, but I didn't. And when I didn't, I said to myself, "Is that all there is to love? Is that all there is? Is that all there is? If that's all there is, my friends, then let's keep..." I know what you must be saying to yourselves. If that's the way she feels about it, why doesn't she just end it all? Oh no, not me. I'm not ready for that final disappointment. 'Cause I know, just as well as I'm standing here talking to you, that when that final moment comes and I'm breathing my last breath, I'll be saying to myself, "Is that all there is? Is that all there is? that's all there is, my friends, then let's keep dancing. Let's break out the booze and have a ball. If that's all there is, 欢迎回到雨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才听到是 Peggy Lee 演唱的 Is That All There Is， 无论遇到什么难处都要记得继续跳舞下去。再继续要来听，觉得好像今天有点回顾二十世纪，在二十世纪八零年代看到一部大岛主的电影叫做《俘虏》，里面第一次认识的这个作曲家叫坂本龙一，他为这部电影主演并且担任配乐。我们来听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叫做《Forbidden Colors》，演唱的人是 David Sylvian， 就一起来欣赏。 Forbidden Colors 禁忌的颜色，这是 David Seven 演唱，然后坂本龙一作曲，为电影俘虏，就是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大岛主的电影所写的插曲。嗯，以前不懂禁忌的颜色是什么意思，现在长大终于懂了，中学时候完全不知道到底 确定在演什么，只是觉得两位男主角很帅而已。后来坂本龙一也跟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合作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做《末代皇帝》，坂本龙一同样也在里面客串演出，也为这部电影写了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配乐。我们来听当中的这段 Rain。这是选自坂本龙一的作品 Rain 在末代皇帝当中的一段配乐。再继续要来听这位古典作曲家，是二十世纪初的人物，他是 Satie。 Satie 的音乐好特别，在他的时代他好像自己一个人就解构了一切，那些秘密的讯号、神秘的 idea 都隐藏在这样神秘的音符中。我们来听，这是 Satie 的吉诺森尼三首。Thank you. 听到这首是来自 Satie 的，这个法国作曲家的吉诺森尼。再接下来听，这是应该算是他最有名的作品《吉诺佩蒂》。听到这是 Satie 的吉诺佩蒂，原来是钢琴演奏的版本，然后改编成弦乐团。时间是下午3:50，我有预告，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李翊俊已经在现场了。他带来一场我觉得是很有意义，而且听起来都会觉得曲目非常精彩的音乐会，就在明年的1月的时候。然后究竟为什么要办这场音乐会，以及这神秘来宾李翊俊到底是谁，等一下就为各位揭晓，我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刚才有预告说今天的特别来宾贝贝已经在现场，我刚刚不小心讲出他的本名，但是我们两个讨论一下决定还是用我习惯叫他的名字来称呼他。贝贝你好。 Hello 光夏姐姐你好。 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叫球球， wow. 所以有我们现在有球球了，有贝贝，到底还有多少叠字的朋友会出现？有这种叠字的朋友，你就知道我是很小就认识他们的，因为贝贝其实是我的表弟。Hello，Hello， 所以我一直知道，本来叫你本名就是觉得很不习惯，所以先称呼回我们习惯的名称好了。 Yes， 对，从你的嘴巴中听到我的本名，我不知道你在叫谁。 而且我发现我不太了解贝贝，就是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已经拿到了心理学博士，而且是最近 呀，去年。 嗯，你除了这个博士还有什么其他博士？ 没有，我没有什么其他博士，只是我一直很喜欢做一些跨界的事情吧，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去触碰到不同领域的人跟事跟问题。 嗯，然后你现在是任职于 成大， 嗯，然后这次会来介绍这场音乐会，我觉得也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因为这次是为罕见疾病泡泡龙的这个孩子们所募款的慈善音乐会，就在想说，而且你们这次请到的阵容是很坚强的，就是有作曲家、指挥家金希文老师， 对， 然后跟他的音器。这个室内管弦乐团，然后据说金老师特别设计了好多精彩曲目，几乎每一首你都是古典爱乐者所爱的，但是又不是特别的讨好大众，又会加一些好像是为了剧情的这个串联。那不过我想在讨论这个音乐部分之前，我们想先问贝贝，就是说你可以为我们介绍泡泡龙这种病症，跟你怎么会想要多接触他们，跟你接触他们的过程。 OK，泡泡龙是一个罕见的疾病，那它的人其实非常非常少，在台湾大概几百个人，那很严重的其实不到一百个人。因为我现在在成大，那我们成大有一个很大型的研究计划，是针对人的伤口组织怎么样做再生修复的。这个听起来就 因为你在医学院， 对对，听起来就是一个很科学的东西。 嗯， 那但是成大一直又很希望自己做的事情不只是关在实验室里面，能够实际的指向一种社会上的需要。那我们的一个团队在针对这个泡泡龙的这个疾病在做医学临床的这些研究，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情可以实际回应指向到这个族群他们真正的需要，透过我们的学校，透过我们的研究，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这个疾病。所以泡泡龙听起来很可爱，它是一个卡通的名字，它们全身都是泡泡，但是这个泡泡不是什么彩虹泡泡，是水泡。 嗯， 也就是平常我们可能穿不合脚的鞋子要搞上一天就会出现一个水泡，我们就会哇哇叫。那他们是身上先天性的，全身很容易出现水泡。那他们的全名叫做遗传性的表皮松懈水泡症。 嗯， 他们的皮肤非常的脆弱，因为基因的问题，所以他们的皮肤没有办法跟肉粘在一起。 哇， 所以你如果穿个衣服或者抓个痒，很快就会起水泡。那他们这种因为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所以没办法治愈，他们每一天必须要花两三个小时换药，而且不是一两个水泡，是全身，甚至严重的包括口腔黏膜都会需要有常常的护理。所以这个族群他们其实在心智上身体上跟我们都是正常的健康的，也没有任何的缺陷，但是皮肤这件事情的确是一个痛苦的来源。那我们因为做这方面的研究，基因的治疗各方面，那我们就比较多的接触这群人，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力量让更多人认识他们的需要。 等一下，你刚刚讲到基因，我就很好奇了，因为最近看到一个纪录片，就叫做《物竞原则》，嗯，就是讲说基因治疗的这些事情。你当然说用注射，也许就有人号称就是注射就可以改变基因，目前已经发现这种细胞的这个载体了。那现在你们成大是往这个方向去研究，用基因来治疗这种基因遗传性的疾病？ 对，没有错，不止成大，我想世界上先进的医学研究或者临床治疗都往这个方向试图能够得到解决。那这个疾病还没有办法完全用这个方式去治愈它。在国外，在意大利吧，曾经有过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很常规的做法，而且他们的基因光是从检验出来，我用个很简单的比喻，我上次听到那是吓死人，他们的这一段基因如果用 Excel 档案就有500 mega， 所以它里面的资料量非常非常的大，你要做任何的修复调整治疗还需要一段路，但是我们可以做许多基因的检测来了解，做一些预防吧，优生保健的预防，对于他们的家族等等，那这个是现在可以做的。 所以就是说成大目前在投入这个泡泡龙的这个基因的治疗的研究当中，也同时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机会，从不只是科学上的研究，也从心灵上的可以去，因为我觉得最终医学治愈人类，然后但是有很多更多的东西是社会的，是这种信念信仰方面的东西。 那你说的没有错，我们从这一群病友跟他们的家人的身上学到的，我往往觉得可能比他们从我们身上得到的更多。 你举个例子吧。 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喇叭锁家里的房门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但是对这些病患来讲，喇叭锁是全世界最不好的发明，因为他们的手指从小这些脱皮水泡愈合，往往他们的手指都会萎缩或者粘黏。你可以想象一个小叮当他要怎么样用喇叭锁开门呢？ 真的。 因此其实我就发现，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绝大部分的痛苦或者辛苦是来自于环境的不友善，或者是其他人的眼光，觉得他不好看，会传染， 特别的人 很奇怪，或者是这种部分。那他们常常告诉我们，他们最大的期望就是我们可以把他当成正常的人。 我相信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接触像这些病友的时候，其实都跟我们都是一样的，只是身体上可能他们要承受某些痛苦，而如果我们一直凝视人的痛苦，其实大家都痛苦，不如大家一起开心吧。 没错。 所以这场音乐我觉得很难得，就是说透过音乐然后大家一起来支持这件事情。我们首先来听，我不要听那个莫扎特，因为贝贝今天带来很多很精彩的古典曲，然后但是好像都是金希文老师选的。那我们就先来放什么呢？放舒伯特这首夜与梦好了。你们在现场也会也除了音器这个乐团之外，还会请到女高音，对不对？ 是，这是一首女高音的独唱，我们也会配上多媒体的文字、故事、影像，让整个的故事性可以丰富起来。 我们就来听金希文老师的用心的选曲舒伯特这首歌曲。 到就是圣母颂，不是我们原来要播的曲目，现在继续为各位就是播出正式曲目，就是来自舒伯特的《夜与梦》。听到是舒伯特的作品《夜与梦》，为什么要特别选舒伯特的作品？好像是有个原因的，对不对？ 没错，因为舒伯特也是体弱多病，而且，他的皮肤湿疹，很困难，常常会头痛、发烧， 身体不太好的一个， 身体不太好，他要剃光头，对，外表不吸引人就对了。 但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就像我觉得他的那个舒伯特的那个弦乐五重奏，就是他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年写的，那就是特别美，然后好几乎像看到天堂风景一样的音乐，但是那就是你却难以想象，那就是他身体病痛最强烈的时候。 我常常相信一个人在面对很认真的面对他自己生活的处境，不管是高潮或者是低潮，所能够激发出来的生命的厚度，那个是非常让人压抑的。我相信舒伯特是这样。反而大部分的人有时候我们日子过得蛮轻松的，稀里糊涂就 就过完了。 对， 但我常常跟这些泡泡龙的病友在一起，我就会发现他们生命的厚度跟认真的程度是让人很压抑的。 有时候我们就要常想说，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会受的苦比别人多，有时候甚至是你自己，你会想为什么我受到的打击比别人多，但好像都是有原因的。因为贝贝，我知道你大学的时候你就得过癌症。 研究所的时候 你竟然好了， 20多年前。 好，讲一下就是这种考验的过程，然后跟，而且我知道你去年还是前年也生了一个很大的病， 是脑 部脑 瘤。 对，你现在好好的。快来讲一下。 的确，我24岁的时候我在读研究所，那个时候我刚好也在成大读书，然后我发现我自己得了一个癌症。那虽然那个癌症医生觉得是一个，如果人一生一定要选择得一种癌症的话，就要得我这种叫做甲状腺。因为它病程进展得很慢，然后它的攻击性也没有那么强烈。但是 anyway， 对一个得癌症的人而言，那是一个晴天霹雳吧。 你这么年轻。 对，如果我85岁，或许我觉得差不多，那时候我才25岁。这种事情对当下的自己，其实那个感受非常的细腻，反而不像外面的人觉得，哎呀，你好可怜啊，好可惜啊，等等。那种细腻的感受很难用很表面的形容词来形容，但是我觉得那是一种对于生命质地的触碰。就是我在24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生命的结束可能在我唾手可及的不久的将来。而这样子的感受让我对于我自己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要追求什么，我可能会追求不到什么，这一切都变得更加的具体吧。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原本是雄心大志，想要出国读书等等，然后有一天我就想到，如果我出国读书念完了回来之后，我就得到了一个墓碑。所以我想我的人生也有很重要的转变，让我变得更踏实。后来变成了一个基督教的神职人员。 对，你是 所以虽然不能说是看破红尘，我不觉得是这样，而是我看清了自己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地方散发或者展现，自己所愿意的，自己所能够付出的。对，20年之后，我又去年又发现我得了脑瘤。 脑瘤，对， 那个也真的是一个太稀奇的事情。我 去年看到你说头上是一个， 对，头上有一个刀疤呀。因为那时候，anyway， 我本来以为是脊椎什么骨刺啊，什么复健了很久，后来去比较大的医院，他就说你现在不要再做别的事情了，立刻去开刀。而那个时候我刚刚拿到我的博士学位，大概才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就住了医院，就开了刀。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当我要推进开刀房的时候，我第一次觉得我这一次睡下去我不一定会醒过来。 哇， 但是那不是恐惧，那是一种，有人说是人生跑马灯吧，也就是说我到底觉不觉得不再醒来我是满足的。Anyway， 后来我醒来了。 那时候你会觉得如果不再醒来你会是满足的吗？还是说你觉得还是有很多事没有做好做完？ 我那个时候说真的，我如果不再醒来，我唯一会觉得有点可惜的就是我太太大概会哭得很伤心吧。否则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是满足的。从物质的层面，有形的层面，我有我的家庭，我有房子，有一个刚刚拿到的学位，好像没有什么好不满足的。而从我比较抽象的层面来讲，我跟人接触至少我是诚实的，我是热忱的，而且我也有很多的时间我能够所谓的活出我自己的身份跟角色，我是满足的。我蛮开心在我40多岁的时候有这个 checkpoint 来看看我的生命，我觉得蛮好的。 对呀，啊，觉得好像真的在，就像说25岁得了一个癌症，然后在40多岁的时候生了一个脑瘤，然后好像一直在给你一个 checkpoint， 就是那个时候你要停下来想你要做的事你做了没有，然后你接下来你如果还有机会你还要做些什么。 是的。 所以在这个1月份这场音乐会也是你特别筹划的。你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时间是在1月1啊 1月3号，1月3号跟1月5号， 5号在高雄， 5号在高雄。 嗯嗯嗯。 那其实讲到2020年的1月份，大家都会只想到1月11号， 嗯， 因为要做很重要的事情。 嗯嗯。 可是我们就在他的前一个礼拜，我们多么希望台湾社会的眼光可以看见一些真正不被看见的声音跟故事，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音乐会里面听到这些音乐更能够理解就是生命真正的意义跟它的此时此刻我们要认识的价值是什么，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没错。 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贝贝，然后他是一位神职人员。哇，真的很，我发现我真的跟他不熟哎。然后我刚刚听他讲，又整理起来，这小子小家伙还挺有想法。 光夏是我从小的偶像， 好好好， 我要说真的。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声音纺织机，再来听一些这次的指挥金希文老师他的一些精心的选曲，为了这场慈善音乐会的曲目安排跟故事。回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贝贝，贝贝是我的表弟，然后同时呢他目前任职于成功大学的算医学中心医学研究单位，因为他们长期在做这个罕见疾病的研究跟医疗的研究，但是这些医生们呢觉得除了身体上的修复之外呢，还要提供这些罕病的这些病人呢更重要是心灵的支持，所以有了这场音乐会的诞生。这两场音乐会分别是在2020年的1月3号在台中国家戏剧国家歌剧院，大剧院是很棒的场地，对不对？然后、 yes. 然后高